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597集，不在预料之中。这声音出来，除了程俊，现场所有人听到都有些发愣。 谢阳副使怎么来了？ 比起徐家人，杨老先生也略显惊慌，朝四周观看着，没有看到谢九的人影。 谢富蒙他也来了？ 实际上杨老先生也挺疑惑的，谢九除了执行任务，从来不管其他杂事，眼下他的心腹四人全都出现，但眼下的情况也容不得杨老先生多想。总之，今天不管是谁来，都动不了他的局。杨老先生说的词语，对于徐家大部分人来说都是陌生的。地下联盟的存在，在 M 州都非常隐蔽。无论是徐管家，还是在场的其他人，都面面相觑。与此同时，机场交接处，一半的人都卸下手中的伪装，朝这边走过来。唯独趴在地上正正发愣的徐二叔惊恐地抬起头。 他们是他们 M 州跟马斯家族不相上下的势力，他们的附盟相当于马斯家族家主或者长老级别的人物，上次就是他们的人在 M 州把秦小姐的资料给我的。 若不是这样，徐二叔也不会匆匆回 M 州。地下联盟是什么他们不知道，但是能跟马斯家族相提并论，马斯家族那是 M 州的庞然大物。云光财团背后竟然有这种超级势力在支持，难怪短短几年发展迅速。徐瑶光跟徐二叔原本觉得徐家可以借助 M 州谋出一条路，却没想到最终面对的竟然是与马斯家族差不多的势力。他们动一个徐家不过是时间上的问题，徐家人的心里再也没有一丝侥幸。徐瑶光一张脸依旧清冷，他目光转向秦冉，苦笑一声。 你不该参与进来的。 程少。 徐管家这个时候头脑清晰起来，他看着程俊的脸，咬了咬牙，几乎做了破釜沉舟的事。 求您把秦小姐跟我们少爷带走，杨家这边我来断后。 他正说着，却见秦冉脸上没有什么表情，只穿过人群往前走了几步，没有回答徐管家的话。 秦小姐别。 徐管家急迫地开口，他一直知道秦冉性子刚烈，身手不凡，但刚刚徐二叔说的话让徐管家十分惊慌，秦冉现在的身体出问题了。 秦小姐。 秦冉脚步顿了顿，他稍微侧头，平静无波地同徐管家说道。徐管家，让人准备一下，马上起飞。徐管家一愣。 可秦小姐，我们…… 他一句话没说完，秦冉就站定在谢阳四人面前，朝伪装在机场的那些黑人看过去，抬了抬下巴。那些也是你们的人。单膝跪在最前面的谢阳抬手道。 回复盟，那是盟主的人。 好。秦冉的手附在身后，容色凛然。 M 州的通行道打开，你带一队人跟上。 是。 谢阳领命。场上陷入一片寂静，秦冉看着对面原本一脸自负的杨老先生，淡淡开口。义父，抱歉啊，我背后也恰好有地下联盟。偌大的机场，两方人马遥遥相对，这句话一出，别说是杨老先生，就连他身边的明海也脸色巨变，脑子嗡的一下，如同火花四溅。他一直觉得秦冉同宁儿一样聪明了一点，可就算是再聪明的人，也被人一视掌控在手心，所以明海跟杨老先生一样，从未把秦冉放在同一个层次上。 无论是 IT 还是物理，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在明海眼中不过就是摆设。可眼下秦冉竟然是地下联盟的人。明海看着秦冉，纵使是再老谋深算，他也没有想到这一点。如此下去，跟巨鳄的联手，明海心中惊疑不定。他设计养老先生，再联系129，不过是想换掉四大家族，吃下京城这块地，让整个京城成为他的地盘。让程俊娶欧阳威，也是因为他觉得欧阳威有资格。面前的这一切却不在明海的想象中，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秦冉好大的来头。早知道他有这么大的来头，他不该阻止那两人的。一直没有说话的程俊终于走到秦冉面前，攥住了他的右手，摸着他的脉搏。 我怎么会把你交给徐颖，交给徐世英的？ 程俊脑子里回想了一遍顾西池那里存在的病毒，他只觉得心口一股血气翻涌。 冉冉，我们先回去，先回去找顾西池。 明海眼见事情已不在自己控制之内，惊骇地开口： 程俊，你…… 程俊猛然抬头，他深呼吸一口气，咽下内心的暴力，按下耳边的耳麦，冷漠地吩咐： 这边封锁，徐二叔留着，其他人该处理的全都处理掉。 杨老先生从震惊中回过神来，他抿唇道： 我承认我小看了你们，但我儿就在路。 地下联盟杨淑燕对吧？ 巨鳄跟程土从身后走来，程土朝程俊拱了拱手。 他的人被我们拦截在境外了，至于你留在城郊的27地下联盟与人，我们已经成功抓捕并联系好队长，交给了国际重刑监狱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